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章伏地魔的请求第七十五集。 邓布利多把最后一瓶记忆倒入冥想盆，哈利再次站了起来。 这是谁的记忆？ 我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哈利跟着邓布利多潜入流动的银色物质，落到他刚刚离开的办公室里。福克斯在漆幕上酣睡，书桌后是邓布利多，看上去跟站在哈利身边的邓布利多很像，不过两只手是完好无损的，脸上皱纹或许略少一些。这间办公室与现在的唯一区别是外面在下雪，淡青色的雪片在黑暗中飘过窗前，堆积在外面的窗台上。年轻一些的邓布利多似乎在等待什么，果然不一会儿便响起了敲门声。他说， 进来。 哈利倒吸了一口气，但赶紧忍住了。伏地魔走了进来，他的面孔不是哈利两年前看到从大石头干锅里升起的那样，不那么像蛇，眼睛还不是通红，脸也不像面具，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英俊帅气的汤姆·里德尔了。他的面孔似乎被烧过，五官模糊，像蜡一样古怪地扭曲着。眼白现在似乎永久性的充血，但瞳孔还不是哈利后来所看到的那两条缝。他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黑斗篷，脸色像尖头的雪花一样白。桌后的邓布利多没有显出吃惊之色，这次来访显然是有预约的。 晚上好，汤姆。 邓布利多轻松地说。 坐吧。 谢谢。 伏地魔坐到邓布利多指的椅子上，看上去就是哈利刚刚离开的那张。 我听说你当了校长。 他的声音比先前要高一些，冷一些。 可敬的选择。 我很高兴你赞成。 邓布利多微笑道。 可以请你喝杯饮料吗？ 那太感谢了。 伏地魔说。 我走了很远的路。 邓布利多站了起来，快步走到现在放冥想盆的柜子前。但那时里面摆满了酒瓶。他递给伏地魔一杯葡萄酒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，然后回到书桌后面坐着。 那么，汤姆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 伏地魔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呷着酒。 他们不再叫我汤姆了，如今我被称为…… 我知道你被称为什么。 邓布利多愉快地微笑道， 但是对我，你恐怕永远都将是汤姆·里德尔。这或许就是当老师的让人讨厌的地方之一，他们从来不会完全忘记学生当初的情形。 他举起杯子，像要跟伏地魔干杯，伏地魔还是面无表情，但哈利感觉到屋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邓布利多拒绝用伏地魔选定的称呼，是拒绝让伏地魔支配这场谈话。哈利看得出伏地魔也感觉到了。 我惊讶你在这待了这么久。 伏地魔停了一会儿说。 我一直奇怪，你这样一位巫师，怎么从来不想离开学校？ 哦， 邓布利多说，依旧面带笑容。 对于我这样的巫师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传授古老技艺和训练年轻头脑更重要了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也曾经看到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。 我现在仍然能看到。 伏地魔说。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你 经常被魔法部请教，并且好像两次被提名为魔法部部长的人， 实际上有三次了。但魔法部的职业对我从来没有吸引力，这是你我的共同之处，我想。 伏地魔不带笑容地低下头，又呷了口酒。邓布利多没有打破两人之间的沉默，而是带着愉快的表情，期待伏地魔先开口。 我回来了。 过了片刻，伏地魔说， 可能比迪佩特教授期望的晚了一点，但是回来了，为的是再次申请他那时说我太年轻而不适合担任的职位。我来请求你，允许我回到这座城堡执教。你想必知道我离开这里后见识了很多，也做了很多。我可以教授你的学生从其他巫师那里学不到的东西。 邓布利多从他的杯子上面打量了伏地魔一会儿才开口。 是的，我知道你离开我们之后见识了很多，也做了很多。 他平静地说， 关于你所作所为的传闻也传到了你的母校汤姆。如果他们有一半可信，我将感到非常遗憾。 伏地魔依然面无表情，说道， 伟大引起嫉妒，嫉妒导致怨毒，怨毒滋生谎言。这你一定了解，邓布利多。 你把你的所作所为说成伟大，是吗？ 邓布利多优雅地问。 当然。 伏地魔说，他的眼睛好像烧红了。 我做了实验，可能已把魔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。 是某些魔法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纠正他说。 某些。但在另一些魔法上，你还是，恕我直言，无知的可悲。 伏地魔第一次笑了，那是一种睥睨的讥笑。邪恶的表情比暴怒更加可怕。 又是老一套。 他轻声说。 可是邓布利多，我在世上所见没有一样能证明您的著名的观点。爱 比我那种魔法更加强大。 也许你找的地方不对。 邓布利多提醒道。 那么还有哪里比这儿，霍格沃茨，更适合我开始新的研究呢？ 伏地魔说。 你愿意让我回来吗？你能让我与你的学生分享我学到的东西吗？ 我将我自己和我的才能交给你，听你指挥。 邓布利多扬起了眉毛。 听你指挥的那些人呢？那些自称或据说自称食子徒的人怎么办？ 哈利看出伏地魔没想到邓布利多知道这个名字，他看到伏地魔的眼睛又闪着红光，两道缝隙般的鼻孔张大了。 我的朋友们， 他停了一刻说， 他们没有我也会继续干下去，我相信。 我很高兴听到你把他们称作朋友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以为他们更像是仆人。 你错了， 伏地魔说。 那么如果我今晚去猪头酒吧，不会看到那群人，诺特、罗奇尔、穆尔塞伯、多洛霍夫，在等你回去吧。真是忠诚的朋友啊，跟你在雪夜里跋涉了这么远， 只是为了助你谋到一个教职。 邓布利多对伏地魔的随行者如此了解，无疑使伏地魔更加不快，但他几乎立刻镇定下来。 你还是无所不知， 邓布利多。 哦，哪里，只是跟当地酒吧服务员的关系不错而已。 邓布利多轻松地说。 现在汤姆。 邓布利多放下空酒杯，坐直身子，两手指尖碰在一起，这是他惯有的姿势。 我们把话说开吧，你今晚为什么带着手下到这里来？申请一份你我都知道你并不想要的工作？ 伏地魔显出冷冷的惊讶。 我不想要的工作？恰恰相反，邓布利多，我非常想要。 哦，你想回到霍格沃茨，但你其实并不比18岁时更想教书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，汤姆？为什么不能坦率一次呢？ 伏地魔冷笑了一声。 如果你不想给我一份工作， 当然不想。 邓布利多说。 而且我看你也没有指望我会给你。但你还是来了，提出了申请。你一定有所企图。 伏地魔站了起来，满面怒容，看上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不像汤姆·里德尔。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？ 是的。 邓布利多也站了起来。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 没有了。 邓布利多说，脸上露出深深的悲哀。 我能用燃烧的衣柜吓住你，迫使你赎罪的时间早已过去。可是我希望能，汤姆，我希望能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哈利差点喊出一声无用的警告，他确信伏地魔的手突然移向了口袋里的魔杖。但那一瞬间过去了，伏地魔已转身走开，门再关上，他不见了。哈利感到邓布利多的手又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站到了几乎相同的地方，但外面没有雪花飘落到窗台上。邓布利多的手又变得焦枯了。 为什么？ 哈利马上问，仰望着邓布利多的面孔。 他为什么回来？你搞清楚了吗？ 我有些想法，但只是想法而已。 什么想法，先生？ 等你拿到斯拉格霍恩教授的那段记忆，我就会告诉你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说。 当你找到那最后一块拼图，我希望一切都会明白的，对我们两人都是。 哈利仍是满肚子好奇。当邓布利多走到门口为他打开门时，他并没有马上动身。 他还是想教黑魔法防御术吗，先生？他没说。 哦，他肯定是想教黑魔法防御术。我们那次短暂会面的后果证明了这一点。自从我拒绝伏地魔之后，就没有一个黑魔法防御术教师能教满一年以上。